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18日，首批83名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医护人员抵港。 消委会指，超市260项货品70%加价，罐头较疫情前贵30%。 多间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人数增加，单日新增3宗新冠死亡个案。 苏丹两派部队持续冲突，联合国称最少185人丧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月18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想讲下关于消委会咧喺超市货品呢啲价格上面咧，佢哋都做咗一啲比较，其中就话比较到咧系80项超市嘅货品喺疫情前后嗰个嘅价格变动啦，就系话发现今年首季吓嘅总平均嘅超市嘅呢一啲货品嘅售价咧，系比起疫情之前啊2019年嘅第一季咧系升咗10%+。另外他们都公布到上个年度的超市的价格调查，就说三大连锁超市200多种的货品里面，总平均的售价都是比前年是升了 2.1% 的。价格上面的升幅有没有留意到超市货品的价格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另外他们都有测试到关于一些冷气机的，包括有一些变频式的型号，有些就是定频式的型号，当中都发现有一些在制冷方面或者悭电等等有不同的发现的。有想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凤娴。先讲一下超市价格那个先。我见你们都说比较了3间超市的网购平台，那就找到有15组一共有80项的货品在疫情前后这些货品的价格变动的。有什么发现呢？这里 我哋系用两种方法咧去做我哋呢个研究嘅，一个咧就系用超市佢哋嗰个嘅销售嘅价值，跟住然后咧就除翻佢哋嗰个销售量，去睇翻佢哋嗰个平均售价，跟住然后咧就减咗260项系最受欢迎嘅项目咧嘅题目嘅产品咧，就系根据咗13大类同埋54组货品咧就去比较嘅。咁呢一个就一个方法，但另外一个方法我哋做咧，因为大家都好关心疫前疫后咧。嗰、那個價錢咧，嗰、那個嘅變動，咁所以咧就根據我哋網上價格一覽通裏面就住2000多件貨品裏面咧，我哋揾到用80个唔同嘅產品項目，就根據15组嘅貨品咧，再去比較翻疫情前，即係2019年啦，同埋呢個2023年嗰個嘅價錢嗰個比較嘅。咁我不如講翻後者嗰個嘅我哋有一個嘅結果係點先啦。咁我哋睇翻，如果用80项貨品去睇翻2019年每一季第一季去比對，因為咧我哋點解要用第一季咧？就係其他嗰啲季度咧，有啲貨咧就缺貨，好難去揾到一個我哋叫 common basket， 即係共通嘅一個籃子咧。咁所以咧，我哋咧就用咗首季去比對嘅。咁我哋睇翻咧，如果用2023年比對2019年嘅首季咧，喺呢80项嘅貨品裏面咧，整體嚟講咧係升咗12%嘅。咁而咧就升幅比較多嘅產品係咩咧？就大家喺疫情期間咧就即係真係要嗰啲叫咩儲貨嘅咧，就係呢個罐頭蔬果啦、罐頭湯啦、罐頭魚啦、罐頭肉啦、啲急凍嘅點心餐類啦、即食麵啦、食油啦、牛油啊呢一啲咧，我哋明顯睇到咧嗰個上升嘅幅度係會比較多啲嘅。上升超過20%嘅咧，就頭先我講咗啲類別，包埋牛油。咁而升得最多嘅咧就係罐頭、蔬果同埋水果。咁如果係講緊呢幾年間嘅變化咧，佢係整體嚟講咧升咗成39%。罐頭湯咧都升咗35%。咁所以罐頭類嘅咧都超過30%嘅啦。咁但係急凍點心都升咗22% 啦，即食麵都係。咁所以咧係好明顯反映咗喺疫情嘅情況底下咧，加埋嗰個供求嗰方面遇到嘅問題咧，呢一類嘅大家叫備糧嘅產品咧，係明顯地係有所上升咯。 即係呢個就同本身成本冇關係，係可能真係太多人要即係儲糧啦，即係擺定屋企有呢啲存貨啦，所以會令到個價格升咗。你估計係咪咁咧？ 其實是幾個原因嘅。第一，當然就是在呢個疫情底下咧，佢離貨價可能都已經貴咗啦。咁而背後嗰啲嘅數據當然我哋就未有啦。咁但係咧，就是大家都會知道，好不時都會聽到咧，就是、不論運輸費啊，又或者係嗰啲肉嘅嗰個原材料嘅嘅價錢啦、啊，等等咧，或者係地緣政治嘅問題咧，都係會令到。那個成本離貨價咧係貴咗，跟住然後到個市民大眾又要搶貨，跟住仲有嗰個需求係大咗嗰陣時咧，自然嗰個價格個變動就會比較高噶啦。咁呢個係我哋睇到嗰個嘅問題所在。咁但係如果去翻我哋做咗好耐嘅呢一個年度超市格價嗰個嘅調查咧，就係、是、正如頭先所講，我哋就根據平均嘅售價揀咗260項好受歡迎嘅產品，跟住然後咧。就跟住13大類54組咁樣去睇嘅話咧，咁我哋都睇到咧，就係、是、過去嗰一年咧都係會升得比較多啲嘅，係升咗 2.1%。咁而升得比較多啲嘅類別咧，係講緊糧油食品、雜糧調味、罐頭食品、即沖飲品、糖啊，或者係都係啲急凍啊，呢一類咁嘅產品。咁而升得最多咧就係呢個糧油食品，係升咗成5.4%嘅。咁而我哋再分42組細組咧，而升幅最大嘅咧就係、是、以下嗰幾種啦：牛油、茶包、芝士、食油，亦都係罐頭、蔬果同埋水果。呢啲咧都有成8.7% 升到去牛油咧就15.4% 嘅。咁喺咁多組裏面咧，亦都睇到有啲都會跌嘅，就係、是、酒類嘅飲品啦、個人護理啦，同埋啲嬰兒食品咧，相對嚟講咧就有一個下調。咁但係個幅度就冇咁大啦。佢而家酒類飲品咧就3.1%，嬰兒食品嗰啲咧就係微跌咗0.1% 嘅啫。咁所以都係整體嚟講咧，都係睇到一個係上升嗰個嘅趨勢咯。 頭先講即係譬如啲儲糧類嗰啲就可能會加價，嗰個幅度會大啲啦。但係點解有一啲會係即係反而可以做到減價嘅咧？咁同埋頭先話加價嗰幅度嚟講，再同再前一年比，係咪又算係上個年度嗰個加幅叫？多啲咧， 其实如果我哋用石油咁样去睇咧，佢喺旧年嗰阵时系加得多嘅，升咗成10.1%啊。个原因系点解咧？当我哋问翻啲供应商咧，主要系因为咧嗰、那个桂花籽油咧嗰、那个即系全世界嚟讲啦吓，嗰、那个供应咧就系乌克兰系会比较多嘅。咁但系受住呢一个俄乌嘅战争影响咧，喺呢一个国家旧年系冇出口過任何呢個桂花籽油，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係、是、但嗰度所有唔同嘅國家當然去揾啲代替品啦，譬如啲粟米油啊，呢一啲咧就個原材料咧亦都係因為咁而貴咗，而出口價咧亦都係貴咗。咁另外咧就係、是、呢、這個橄欖油啦，就係、是、因為舊年原來咧係有呢一個蟲害啊。咁所以咧就會令到啲原材料咧，亦都係成本上升咗。咁加埋咧就係、是、譬如話我哋受疫情影響啦，內地因為封關嘅問題，唔可以用陸路去運咧，亦都係用水路咧，就令到所有嘢都貴咗咯。蛋亦都係因為呢一個禽流感嘅問題啦，亦都係貴咗嘅。 即係其他可能減價啲就不受呢個供應影響，就未必有呢啲因素影響啦。咁 你講得啱啦，就嗱。其實我哋冇仔細到去問每一個產品嘅類別，咁、okay. 但係咧都係會睇到，譬如個人護理用品咧，大家都已經因為疫情關係已經買咗好多咧，個供應亦都係比較穩定啲咧，咁所以咧就嗰個價錢咧都係微調咗即係跌咗2%。咁譬如啲嬰兒嘅食品啊嗰啲咧，其實過往嗰陣時咧都睇到佢已經又上升咗，咁喺舊年嗰陣時咧、okay. 就比較穩定翻。但係咧食嘅嘢咧相對嚟講咧係真係比較升得比較多啲嘅，咁、所以希望嚟緊呢一年咧。到個疫情我哋真係復常咗之後嗰、那個不論原材料嗰、那個運輸嗰、那個人工所有嘅嘢都係穩定返啲嗰陣時呢，大家都希望呢睇到呢喺今年嗰個價錢呢可以回順返啲啦，特別係啲罐頭類呢，因為大家都係儲糧，咁所以儲好多貨嘅話，如果而家已經可以出街食飯又或者可以又去街市買餸可以均衡飲食嘅話呢，大家嗰個需求冇咁大，都希望令到嗰個價錢呢可以平穩返啲。 消費券呢呢、這個因素會唔會都導致超市加價呢？ 我哋都有研究過呢一樣嘢，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過往嗰兩次嘅消費券嗰個嘅派發啦，同埋喺啲超市嗰個價格嗰個嘅上落咧，係冇一個必然關係，反而係同疫情有一個關係。當疫情係緊張嗰陣時咧，個價格就真係睇到佢咧就拉高咗嘅。咁但係對消費券派發嚟講咧，我哋睇唔到一個必然嘅關係。 另外想講下超市價格以外就係嗰個冷氣機嘅，我見到你哋都做過啲測試嘅，分別有啲係定頻啦，有啲就係變頻式嘅。當中嗰個嘅省電慳電嗰個嘅表現方面，睇到有啲咩唔同咧？ 這個是很明顯不同的，因為今次我們測試了大家很常用的匹罐窗口的冷氣機啦，因為以前這些窗口機呢 就唔係咁多變頻式嘅，好多時都係定頻嘅啫。但係而家科技越嚟越進步，嗰陣時咧都出咗啲變頻式，咁所以今次咧測咗十款變頻式，三款係定頻式，睇下佢哋嗰個慳電嗰個程度係點啦。咁但係明顯睇到咧，就係變頻式咧係比呢個定頻式咧慳電27%。咁而咧就因為我哋要睇呢一個好重要嘅數據咧，就叫製冷季節性系數啊。咁呢個數值如果是越高的話，即是代表它越慳電。那我比較數據，如果是定頻式最低就是 3.1， 但是如果是變頻式是最高去到 4.9， 所以呢就明顯看到那個差別都挺大的。另外呢就是如果是慳電最高的樣本呢，大家相差呢可以 37%， 所以如果從錢的角度來看呢，個電費我們將它轉換一下，咁若果係冇咁慳電，最唔慳電嗰個樣本係大約每年嘅電費，我哋當開180日啦，每日開八個鐘頭咁先算。咁咧就係1300蚊到，但係咧若果你係用呢一個最慳電嗰、那個唔係唔好意思，最貴一個咧就去到成2450蚊。咁但係若果係最慳電嗰個樣本咧就係1290蚊，所以都爭成800蚊。咁啊少數派循計啦，如果你開得更加多嘅時間，又或者你空間比較大。又或者是人數比較多或者西斜啲嘅地方，咁當然用電嘅量就會比較多。咁所以咧喺呢啲情況底下咧，當你若果諗住買冷氣機嘅，都可以揀一啲係變頻式嘅咯。 但一般理解可能即係變頻式就會慳電過定頻式，但變頻式之間咧，因為嗰幾款之間嗰個慳電嘅程度相差大唔大咧？ 都有的，你講得很啱，就是我哋睇到咧，如果平均嚟講咧，佢哋係4.33啦嚇，嗰、那個製冷季節性表現。咁但係若果由最唔慳電同最慳電嗰個樣本去睇咧，個相差咧都有成18% 嘅。咁即係話，就算你係買變頻式嘅冷氣機咧，都要小心選擇。同埋當我哋去睇翻佢哋嗰個能源效益標籤嗰個嘅相差嗰陣時咧，有四款咧係一級嘅。咁但係首先四款係一級咧，佢哋嗰個嘅能源效益都相差成12%。咁但係亦都有兩款咧睇到咧，就係佢話係一級，但係咧如果度咗出嚟咧就係二級。但係因為咧仍然都係喺呢一個公差範圍嘅嗰個10%裏面咧，咁所以咧都未算係違反咗呢一個法例嘅。咁所以咧消費者去揀嗰陣時咧，都一定要問清楚佢個 CSTS 值啦，咁同埋都參考我哋呢個報告咧去揀選你嗰、那個。如果你諗住買呢個匹半出口冷氣機嘅話咧，都係要可以揀，即係細心精挑選啦。咁仲有一樣嘢，我想提一提咧，就係、是、嗰個雪種嘅問題啦。因為而家咧喺坊間咧就已經出咗好多樣本咧，就係、是、呢個 R32 嘅雪種。咁而家傳統嘅就叫 R1410 嘅 A 啦。咁佢哋兩者對呢一個氣候影響嗰個嘅表現咧，係真係有幾唔同下嘅。咁所以若果大家諗住真係換冷氣機，嗰陣時咧，不妨都考慮埋咧，就係、是、用一啲比較環保嘅雪種。咁但係如果當然而家你屋企係已經用緊傳統嘅 R410A 嘅話，咁自然就唔係特登因為咁而換咗冷氣機啦。但係當你換冷氣機嗰陣時咧，都可以考慮用一啲比較環保啲嘅冷氣機咯。 我見你哋仲有 睇埋咧就係維修保養啦，維修保養嘅價錢啦。 頭先你講話能源效益嗰個咧，其實對於市民嚟講咧，都係睇能源效益同埋頭先你講嗰個季節性表現係數咁。佢冇辦法係可以喺事前，即係除咗睇呢啲標籤之外，有任何嘅測試可以做，係睇到佢啊，係咪真係符合呢個標籤咧？咁佢冇辦法可以做噶嘛，係咪？ 其實呢、這、一個能源效益標籤咧係強制性噶，咁所以咧， 即係我意思個市民冇得自己做咯，即係冇，即係只可以根據嗰個資料去判斷啊，呢、這、一個嗰個能源效益係咪慳得多啲啊，或者係即係成個效能係咪好啲啊，係咪咁嘅啫？ 係啊，如果做一個冷氣機嘅測試咧，係非常之昂貴嘅一個動作嚟噶，咁所以咧好多時都係要參考翻呢個能源效益標籤究竟係屬於第幾級。咁另外咧，就我哋做呢個測試咧，都係一個好具參考價值嘅一個報告啦。咁但係消費者自己本身去用冷氣機嗰陣時，去留意翻維修保養，同埋留意翻嗰個你自己用嘅方法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幫到慳電嘅。譬如話，大家都應該要知道噶啦，就係啲門窗一定要閂好啦，跟住然後拉埋拉鏈啊，加埋風扇啊，將個温度調高啲啊，盡量可以令到佢用少啲嘅話咧，咁其實或者係用得其所嘅話咧，咁其實咧都可以幫大家慳到電咯，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電費咧比以前貴咗好多。 冇錯，尤其是嚟緊夏天啦，咁啊都要留意翻呢個情況，冷氣機。另外就係講到網絡遊戲啦，我見到消委會都有一啲嘅個案嘅，但我想知咁上年嚟講，收到幾多有關於呢啲網絡遊戲嘅投訴，係咪主要都涉及一啲即係所謂叫未成年啊，一啲未成年嘅玩家咧，又係？ 其實咧就每年嚟講咧，我哋都收到成百幾宗有關於網絡或者手遊嗰方面嘅投訴嘅。 咁如用2022年去計啦，我哋就收到144宗，咁當中咧佔咗成81宗咧係講緊呢一個延誤嘅問題，另外咧就是、一啲價格同埋收費嘅爭議，嗰度咧就係有成24宗，咁呢一度咧都好值得講一講嘅，因為今次我哋都特別講個個案咧，就係、是、啲未成年嘅細路仔啦，即係未夠18歲嘅細路仔咧，就係佢哋啊開咗個户口，咁又或者係買咗啲我哋叫道具啊。升了級啊等等咧，咁但係咧就係、是、個父母不知情嘅情況底下咧，就退款咧，就出現咗個問題噶。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嗰、那個嘅大家即係作為父母咧，要留意翻呢一個子女點樣去使用呢、這、一個智能裝置咧，同埋點樣使用佢哋嗰個電子支付咧，都係非常之緊要。咁主要嘅投訴裡面嘅內容係講緊乜咧？都係講緊當我買咗一啲嘅道具。究竟會唔會係俾人偷咗啦？就偷咗嗰陣時想追翻嗰陣時，但係嗰個遊戲商佢哋話：喂，我唔負責任嘅喎，因為你個帳戶係俾人盜用咗。咁另外咧，就當佢哋去突然之間有啲情況咧，就俾人哋我哋叫凍結咗個帳戶啦。又或者咧，就係、是、當升級嗰陣時嗰啲嘅道具。是不如其那個理想的話，亦都希望作出一個退款咧。Okay. 但如果有爭議的話咧，都係嚟消委會嗰度去作出投訴咯。 我就關心頭先你話啲個案涉及到一啲未成年人士的一啲遊戲玩家啦。我想知道佢用咩方式係去買呢一啲嘅道具嘅咧？同埋頭先你話個家長唔知咁，理論上有啲乜嘢方法係確保嗰個遊戲玩家係要讓到一個成年人，或者讓到個家長係准許佢去俾錢先至買呢啲工具咧？係。 其實是有方法的，不過我講一講個個案嗰個大概先啦。因為今次呢個個案我哋揀咗咧，就是、一個13歲細路仔咧，就喺佢嘅智能裝置嗰度咧，就冇安裝到呢、這、一個家長監控嘅功能。咁之後咧，佢咧就自己咧就有方法好聰明地咧喺阿媽嗰個嘅户口嗰度咧，就係、是、過咗錢，跟住然後咧就係、是、用咗成喺短短20日裏面就花費咗成90,000蚊咧，就買咗一啲叫虛擬道具。咁 等陣先，我想講一下先，頭先用阿媽嘅户口係個咩户口？個遊戲户口定係講個咩户口？ 其實喺阿媽嗰個嘅銀行户口嗰度，跟住佢就自己好聰明地咧，就轉咗啲錢咧，就落去佢自己嗰個嘅電子支付嗰個嘅户口。咁跟住然後就自己用電子支付咧，就係、是、去嗰、那個一啲應用程式嘅平台嗰度咧。就買咗啲虛擬嘅道具，咁呢度咧就佔咗成59,000蚊，咁但係然後咧佢再用自己嗰個嘅嘅户口咧，即係因為啲錢已經轉咗過去俾自己啦嘛，跟住然後咧就透過直接咧就係同遊戲開發商咧就係、是、去另外用咗31,000蚊咧就係、是、再買一啲嘅虛擬嘅道具，咁所以咧加埋咧就成90,000蚊，咁但係咧到阿媽發現嗰陣時咧，即係當然係一個震撼嘅帳單啦，咁就嘗試去揾呢一個相關遊戲開發商去退款嗰陣時咧。咁但係咧，都係只係獲發退還4,000蚊。咁所以咧，個投訴人就會覺得我個仔都係未成年，咁同埋咧，佢亦都係自己去自行去做呢一樣嘢咧，係唔公道嘅。咁所以咧，亦都希望盡可能去爭取翻個退款啦。咁但係咧，經過我哋多番嘅努力之後咧，都係呢個個案係好好彩嘅，都可以咧就幫佢係同嗰個平台啦，同埋嗰個開發商咧係退翻所有嘅款項。咁但係喺呢一度真係。呢一度有好多嘅提示要俾翻家長嘅，因為其實家長自己本身一定要留意翻自己子女點樣使佢嘅智能裝置啦。因為我呢一個個案嘅家長咧，就係、是、佢以為個仔喺度温習緊，係用緊智能裝置温習緊，原來佢不斷咁樣係打緊機。咁所以第一要留意翻佢哋嘅使用情況啦。第二咧，其實咧就喺佢哋嘅智能裝置裡面咧，家長係可以有一啲監控嘅功能嘅。咁不論係 Android 或者 iOS 呢兩個平台啦，都係有監控功能，同埋亦都有網頁咧去教你點樣去設置。咁仲有咧，就如果你都唔清楚嘅話，你可以問翻銀行又或者啲遊戲嘅開發商等等，或者啲平台究竟點樣去設置咧，去幫你去做呢一樣嘢啦。咁仲有咧就係、是、網絡嘅安全嗰方面嘅問題啦，亦都唔好隨便咧就係、是、話。俾個細路仔係可以用你嗰個嘅面容識別啦，又或者你個 ID 咧、okay. 就好容易俾佢有呢一個用到。咁呢一啲同埋網絡嘅安全啦，點樣去裝嗰啲防盜嘅軟件啊，都係會幫到你咧點樣去盡量去避免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啦。咁、 okay. 當然最緊要嘅就係子女嗰個嘅溝通啦，同埋 喺 法例上邊長遠，我哋覺得都可以有一啲好啲嘅監管。 OK， 好，唔該曬黃鳳賢，同你傾到呢度。黃鳳賢係消委會總幹事啊，講到好幾個範疇，包括超市嘅貨品價格啦、冷氣機咧，同埋啲網絡遊。游戏嘅，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将会展开第六日在本港的考察行程。据了解，他朝早会到香港大学和师生代表座谈，之后在港大午餐，下午分别会到柴湾一间中学和红磡一间小学考察，其后搭飞机离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将会在机场送行。东区医院一个病人求诊期间在急症室厕所里面失去知觉，最终不治。院方非常关注事件，已经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通报，个案将会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院方说，涉事的58岁女病人患有长期病患，她因为发烧和咳嗽，星期日深夜去到急症室求诊，第二日朝早11点经医生诊断之后，获安排等候作进一步检查，当时情况稳定。不过医护人员其后准备为病人做检查的时候，在等候区和两度透过广播系统呼叫病人都找不到他。其后医护人员在急症室等候区无障碍厕所里面发现病人失去知觉，随即为他进行心肺复苏，但是病人在下午5:06不治。院方已经同病人家属会面交代事件，并且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会尽力为家属提供所需协助。立法会大会听日将会恢复二读职安健条例修订条例草案，政府提出经循可公诉程序定罪的最高罚款额大幅提升到1000万。曾经提出修例建议的立法会议员陈少雄说，将会支持法案，但是认为政府日后应该加强职安健教育，并且促进业界以科技取代高风险作业，减少意外发生。建造业议会主席何安成形容，对罚款提供到1000万已经没有悬念，但是他认为不少国家对于违反职安法例的罚款都高过1000万，仍然不时有工业意外死亡事故发生。认为法例通过了之后，香港业界亦都应该做好四个坚持，包括将安全管理融入临时工程工序，利用创科结合安全智慧工地系统等，减少意外发生。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分别同以色列外长科恩同埋巴勒斯坦外长马纳基通电话，表示中方高度关注近期以巴紧张局势升级，并且感到担忧。秦刚说，当务之急是管控局势，防止冲突加剧甚至失控，各方应该保持冷静克制，制止过激和挑衅言行。中方强烈谴责违反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言行，支持以巴双方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尽快恢复和谈。另外，他强调中方始终支持中东国家战略自主，将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愿意继续为中东和平稳定作出贡献。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34，瑞士法郎0.898，加元1.339，人民币6.881，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589点，升76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94.69美元，卖出1,995.02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薄雾，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咁先讲翻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交通意外咧，喺两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呈祥道啦，近住马嘉烈医院，咁亦都影响到青葵公路啦，去翻呈祥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景，咁再重复多次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呈祥。长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咁亦都影响到青葵公路啦。去翻呈祥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景对出。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喺桥头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喺桥头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咁所以而家咧青马大桥下层咧就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咁就系青马大桥下层咧就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咁另外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咁桥头一带咧受意外影响都系比较挤塞。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即系三号干线去西隧方向啦，同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海丽村。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北拱街，就系、是、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佛光街桥底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北拱街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就喺北拱街。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讲翻狮隧入口都系车多噶。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沙田医院。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咁西沙路去翻大网仔方向，而家近住帝琴湾海琴居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较早前泥涌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咧就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过晒三圣村坑口嘅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车龙就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元朗嘅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咁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教职员宿舍。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有天轮流闯到十一仓，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的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来新的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2023政坛新秀 Jerry， 加入了政坛这个大家庭差不多半年，我觉得非常之充实，每次节目都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语言技巧和搜集资料的技巧，对我未来的学习和发展都很大帮助，所以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请大家收听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2023年4月18日，首批83名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医护人员抵港。 消委会指，超市260项货品七成加价，罐头较疫情前贵三成。 多间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人数增加，单日新增三宗新冠死亡个案。 苏丹两派部队持续冲突，联合国称最少185人丧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40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嗱喺2020年開始咧，其實政府嘅因應咧係新冠嘅疫情啦，咁就推出咗一個叫特別支援計劃，就俾一啲咧住喺大灣區，咁但係因為疫情等等嘅原因咧，冇辦法翻嚟香港復診嘅一啲醫管局嘅病人，咁就係、是、包括一啲係已經預約咗醫管局嘅指定專科門診啦，或者係普通科門診復診嘅病人咧，呢啲都係一啲合資格人士咧就可以去到港大深圳醫院咧係接受資助嘅診症服務嘅咁，嗱呢一個計劃咧就會去到5月9日咧就屆滿嘅啦。咁啊，醫務衛生局咧亦都係公布啦，就係因為反應正面啦，喺呢個計劃完咗之後咧，第二日啦，5月10日就會推出咧一個叫支援粵港澳大灣區醫院管理局病人先導計劃。咁啊，繼續咧相關呢一個安排啦，每名病人咧可以獲發2000元人民幣嘅資助，去到出年3月31日。個運作就係點咧？就係話病人每次去到港大深圳醫院嘅門診診症咧，就要俾人民幣100元啦。咁啊，餘下嘅費用咧就係由計劃去資助嘅。咁啊，累計資助上限咧就係呢2000元啊咁。成個嘅運作啊，話呢個金額上面又足唔足夠咧？係點樣支援到住喺啲大灣區嘅有需要嘅復診嘅人士咧？1873講下你嘅睇法啊！電話旁邊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小林文。 早晨，彭洪昌。先讲个金额先，2000元呢一个嘅金额，其实同上一个计划嚟讲系咪冇乜分别嘅？都一样嘅呢、這 个。如果睇翻之前嗰个计划咧，就大概2年多嘅时间，用咗三千万多啲啦。咁、而嗰、那个求诊嘅次数咧，就去到50000多人次嘅。咁、如果咁换算一下咧，就大概系每一个診症咧係大概500多元啦，咁即係話如果而家係每個病人有2000元嘅資助咧，咁大概可以係即係足夠佢哋去睇到可能係3-4次到嘅診症啦。咁、一般病人如果佢個病情係穩定啦，喺香港如果喺公立醫院復診咧，大概一年都係即係一科咧一年咧，可能係大概講緊係即係3-4次或者4-6次咁樣嘅。次数咁应该都足够去俾一啲病情稳定嘅病人咧，就一年嗰、那个求诊嘅费用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可能就住每一个病人佢哋嘅情况或者医疗需要有唔同咧，咁都要再睇譬如话嗰2000元嗰个资助额啊，系咪即系一年去用尽咧？咁然后再接续。系咪每一年都会有2000元咧？咁、第二就话好啦，如果佢用嗰个医疗嘅费用系多过2000元嘅，咁余额系咪即系要由个病人自己去支付啊？抑或系有其他嘅资助嘅方法啦、啊？咁、我谂呢啲细节咧就暂时而家都未清楚知道啦。 暂时如果冇讲嘅话，系咪都应该系病人自己如果系使突咗多过呢个2000元嘅资助嘅时候自己俾咧？如果系自己俾嘅时候，对于一啲长期病患要经常复诊人士嚟讲，嗰个负担又点咧？ 如果系多过2000元，系要由病人自己去负担咧，咁、可能咧就病人都会考虑啦。即系譬如喺而家香港嘅情况咧，医管局基本上佢就唔需要有任何费用或者成本上面考虑咧，无论医生又好，病人都好咧，都唔需要特别有咩考虑嘅。就只不过就话按照个病情，如果有需要嘅，咪加密嗰个复诊咯。如果冇乜需要嘅，咁按照翻。正常的情況咁樣，即係復診嗰、那個嗰、那個間距。咁但係而家因為有呢個2000元嘅資助額咧，無論病人又好，醫生都好咧，可能亦都會因為呢個經濟上面嘅因素咧，就有啲嘅考慮啦。譬如話如果那個醫生認為，其實個病人病情咧係需要緊密啲嘅復診嘅，或者復診次數咧要多啲嘅，或者要做某啲嘅醫療程序嘅。咁但係咧，因為有呢個2000元嗰個上限嘅時候。咁即係呢個會唔會影響咗醫生一啲嘅判斷考慮呢？調返轉喺病人角度，如果多過2000元以外，就要由佢哋自己去負擔嗰個醫療費用啦。咁呢個會唔會影響咗病人佢哋接受醫生嘅建議？即係密啲複診或者係即係做一啲醫療嘅程序嘅時候，會有啲特別考慮呢？咁我覺得呢啲就都會或者有啲影響嘅。咁呢個亦都要睇嗰個計劃推行之後呢嗰、那個情況。不過我都覺得就係、希望政府能夠再講得明白啦，2000元以外，會唔會再有啲額外資助，或者係即係病人俾唔起嘅時候咧， 點樣去銜接翻落嚟，撥佢喺翻醫管局嗰度去，即係跟進翻佢個病情。 而家你自己觀察咧，多唔多一啲住喺大灣區嘅長者係因為要復診而特登翻落嚟香港？而家有呢個嘅計劃啦，而且係一個先導計劃咁樣去做啦。你自己覺得係咪都會分流到一啲長者住喺大灣區嘅，係去港大深圳醫院嗰度復診？ 我相信都有可能做到一啲分流嘅作用嘅。咁因為而家大概都有要根據翻統計數字咧，有85,000名65歲以上嘅長者係住緊喺廣東省嘅。咁可能喺大灣區，可能係即係比較多都係喺大灣區，即係呢啲城市裏面啦。咁而過去咧，我亦都有聽到，亦都有留意到咧，就係、是、有啲病人當佢真係需要復診嘅時間咧，就即係專登要翻落嚟香港啦，咁啊長途跋涉，咁啊去翻佢自己原本睇開嗰個醫院嗰度，咁我相信即係今次呢個計劃咧，係會令到有啲嘅長者啦，或者其他住緊喺即係大灣區嘅港人，佢以往真係需要復診嘅時間就長途跋涉翻落嚟咧，咁而家就未必需要啦，咁、 okay. 就會轉移去港大深圳醫院嗰度，咁呢個都會便利咗即係一啲居喺居住大灣區嘅港人同埋呢一啲嘅長者嘅。 今次呢個首階段先導計劃，講下個服務範圍啦。有一啲嘅資助嘅門診服務，包括好似啲咩咧，處方藥物啦，包括埋診症啦、常規造影啦、檢驗啦、化驗啦。但係有啲就唔包括嘅，例如話偶發性嘅疾病、住院、日間留院、急症服務係唔包括喺呢一個先導計劃嘅資助嘅，同埋嗰個服務範圍嘅。咁有冇需要覺得譬如住院啊、留院呢一啲都係一啲有機會可能？住喺內地，住喺大灣區嘅長者用到嘅服務，係咪應該喺個資助嘅呢個計劃嘅範圍之內咧？喺個服務嗰度，係咪應該擴大到呢一啲咧？ 當然我諗理想咧，就應該係即係再包括埋呢啲啦。因為我點樣諗咧，就係話如果一個港人佢喺香港居住嘅時候，咁佢嗰個醫療嘅福利咧，就除咗係包括咗門診專科嘅診症之外，當然都有係急症。需要入院住院嘅呢個醫療嘅福利啦。咁同樣啦，呢個港人如果係翻咗去過嚟而家大灣區啦，咁佢同樣嘅福利咧都應該係繼續享有噶嘛。咁即係話喺國內，如果佢遇到而家呢個計劃咧，就包括咗佢專科嗰個復診啦。咁但係佢有其他偶發性疾病啦，或者係急症需要入院住院嘅時候。咁似乎而家呢個計劃咧就未能夠包含到嘅，咁日後我哋都希望咧能夠即係再擴展去到包含埋其他本來有嘅醫療福利。咁所以似乎即係政府都可能有諗緊就係點樣再喺嗰個所謂區域融合概念底下做得到個醫療上面即係能夠有支援到喺大灣區居住港人咧，咁會唔會話即係透過長者醫療券去讓長者購買到？我參加到國內嗰個醫保計劃，咁變咗咧就能夠透過另外一啲嘅即係經濟嘅即係協助咧，就去讓到佢得到全面嘅醫療照顧啦。咁我相信呢個可能隨住今次呢個計劃實施之後咧。亦都需要即係再逐步去擴展佢其他個醫療服務嘅資助嘅。 暫時佢都講醫療券嗰度咧，都話會繼續研究進一步擴展長者醫療券喺大灣區嘅適用醫療機構啦，或者用醫療券去資助住喺大灣區嘅長者去買一啲內地嘅醫療保險等等嘅措施啦。你自己覺得嗰個難度啊，成套系統要喺內地做係咪都唔係咁容易咧？ 當然要有好多即係行政啊、法例上面嗰、那個即係處理啦。不過我覺得嗰啲都係技術嘅問題啫。即係如果能夠雙方面香港同埋即係粵港澳即係同埋大灣區嘅行政機關係大家有呢個意願，亦都傾得到嘅時候咧，應該就唔太大問題嘅。咁呢個亦都會支援到即係居住喺大灣區嘅朋友啦。咁另外頭先你提到嗰點咧都重要嘅，就係因為而家淨係得港大深圳醫院呢一個服務點啦。咁但係喺大灣區其實都有幾大嘅範圍嚟嘅，咁我都會期望就係日後咧可以再慢慢擴展去到其他一啲，譬如話係港式管理啊，或者係即係同香港嘅醫療水平比較接近嘅一啲醫療機構咧，都可以係即係用得到呢啲服務嘅時候，咁就令到即係居住喺附近嘅即係香港人咧，就唔需要即係比較遠咁樣去到港大深圳醫院嗰度求醫啦，咁亦都可以喺翻佢自己區附近。 即係嗰啲嘅服務點嗰度咧，就得到嗰個醫療嘅照顧啦、嗯。 我都想講，因為今次先導計劃都講到明嘅，係為咗長遠目標咧，就係支援住喺內地，特別係大灣區嘅港人嘅醫療需求啦，亦都話研究將服務咧擴展到其他大灣區醫院嘅。頭先你話啊，會唔會有除咗港大深圳醫院之外，其他港式管理嘅醫院咧？咁其實多唔多內地城市有呢一類，或者吸取咗港大深圳醫院今次呢個經驗，係可以係擴展到其他醫院都做到嘅咧？有邊啲你自己睇到係可以實際做到呢啲嘅醫院或城市 啊？其實最近咧就特首都有去到大灣區去即係訪問嘅，咁佢亦都訪問咗一間咧係由香港人或者香港嘅醫生啦喺國內開設嘅一間醫院啦，即係除咗港大深圳之外，都有其他嘅即係啲香港人所營運嘅醫院嘅。咁、我相信都係會有呢啲咁樣嘅醫療服務咧，係運用港式管理同埋咧。是用香港那個醫療水平呢就相若的一些的醫療機構。咁、當然啦，即係實際有幾多呢、這個就都需要即係政府再去做一啲嘅調查研究啊，同埋呢有時都未必係一定需要係由香港人去管理營運嘅，即係只要佢嗰、那個醫療嘅水平同香港嘅都係即係較接近一致嘅時候呢，咁其實都可以考慮就係即係開放用今次呢個先導計劃嗰個嘅經驗呢，日後再擴展埋去到，不過當然嗰個就會再複雜一啲啦，即係點樣去衡量嗰個醫療機構嘅水平同香港一致呢？咁呢個就都仲需要即係有多啲嘅研究去做。 我見無論立法會文件咧，或者係有議員都關注到咧，就係、是、當時做呢一個特別支援計劃啦嘅時候咧，一個中期檢討嘅，就其中一個關注就係啲藥物啦，即係處方藥物嗰個差異啦，同埋一啲醫療記錄嗰個跨境互通嘅限制。你自己了解到而家係咪解決咗呢兩個問題喺藥物同埋一啲嘅醫療記錄嗰啲資料上面嘅互通？ 資料互通基本上就處理咗嘅，因為如果佢哋係有醫院通咧，其實港大深圳醫院係可以得到個病人同意底下咧，就可以開啟到佢醫院通嗰啲嘅資料啦。咁變咗佢可以閱讀啦，亦都可以即係將嗰次診症完之後嗰、那個資料咧就再上載翻去醫院通嗰度。咁呢個問題就唔大嘅。咁藥物嗰度咧就以我所知道咧，因為即係大灣區都係行一個叫做醫械通嘅計劃啦，咁即係話無論係藥物同埋一啲嘅醫療嘅器械咧，喺香港有容開嘅，其實喺大灣區都容許即係去使用嘅。咁其實嗰個藥物嗰度咧，一啲香港容開嘅藥物啊，個病人喺香港即係處方緊嘅，其實咧都可以即係喺國內去用嘅。不過嗰個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有陣時個醫生可能佢有其他嘅建議嘅，佢未必係。即係同香港嘅醫生所開嘅藥物咧，係即係同樣嘅。咁嗰啲情況就似乎都仲要再睇睇啊，係到時跟啊，只可以用翻呢個病人喺醫管用開嘅藥物啦，亦或係佢哋建議嘅時候都可以用到佢嗰啲藥物。而嗰個費用上面又點處理咧？咁似乎即係呢個細節咧，就即係我覺得都仲要再交代清楚啦。 OK， 好啊，唔該曬彭昌，同你傾到呢度。彭昌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啊。咁今次就係醫管局咧，係醫務衛生局咧就係公布啊，因為之前嘅呢一個特別支援計劃咧係反應正面，咁就喺5月10日起推出支援粵港澳大灣區醫院管理局病人先導計劃，咁啊俾一啲住喺大灣區合資格嘅香港市民咧，可以喺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嗰度咧接受一啲資助嘅診症服務。請到位嘉宾一齐倾下，有工联会副理事长，亦都系工联会大湾区服务社总干事曾志文。早晨， 早晨啊， 早晨，曾志文，点睇今次呢一个新计划啦？咁啊就系源于旧嗰个计划嘅，咁啊旧嗰个计划就系5月9日咧系届满嘅。其实之前呢个计划嗰个成效系点啊？即系啲香港人有冇话听到喺即系喺大湾区住嘅香港人啊？讲紧即系对个计划嘅意见有冇听到啊？ 當然啦，呢、這個計劃嘅推出嗰陣時咧，就係、是、因為疫情就唔能夠關，咁所以好居於大灣區城市入面嘅港人，尤其是長者咧，唔能夠順利翻嚟香港復診。咁嗰陣時推出呢個計劃，就可以讓佢哋喺深圳嘅港大醫院咧，就仲有個資助嚟睇到醫生。咁所以呢個計劃應該過去幾年咧係受到歡迎。我哋喺數字上面都睇到嘅，咁而家政府推出呢個所謂嘅先導計劃呢，第一個我哋會覺得有啲疑問嘅就係、是、先導計劃並冇去改善我哋之前支援計劃 無論是病人啦，或者我哋港方組織呢方面咧提出嘅一啲嘅希望佢改善嘅措施。第二個咧就而家喺通咗關嘅情況之下，我哋對有幾多嘅內地嘅港人啦，會繼續使用呢個服務，係咪嗰個數字可以係醫務局提供咁樂觀呢？ Okay. 我哋會有一啲嘅懷疑咯。 嗯，可唔可以講清頭先你話啊？之前對於個計劃有啲想改善措施，具體係啲咩咧？ 好啦，第一個咧就係因為只有咁大醫院啦，但係其實成個大灣區，我哋自己本身喺工聯會喺內地有幾個中心，咁其實無論係有廣州啊、佛山啊，甚至中山嘅長者咧，其實佢哋前往去深圳廣大醫院嘅路途咧，都係比較遙遠嘅。咁而家通咗關，其實我哋發現有好多長者咧，都會直接翻到嚟香港自己本身嘅醫院咧去做復診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有關嗰個資助額啦。而家呢個計劃提出個資助額嘅上限咧係2000元。 嗯， 其實過往好多長者咧去港深大醫院，有時去復診啦，甚至去做啲嘅身體檢查啦，其實都係超過呢個數額嘅。所以好多時佢哋一年就會用曬個資助額，而呢個資助額參與呢個計劃咧，就唔能夠使用翻個醫療券嘅。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實對長者要有偿咁去用呢个复诊服务咧，我谂喺通关之下，可能更多会选择翻嚟香港嘅医院咯。 嗯，即系可能因为香港就冇头先嗰个即系资助额嘅限制啦。咁但系会唔会都起码用呢个2000元嘅资助都吸引到一啲嘅即系喺大湾区住嘅市民，未必下下都系即系搭车搭咁耐落嚟香港去复诊，都分流到部分咧？你自己估计嗰个作用几大咧？ 我哋相信都可以分流嘅，而確實呢，如果喺我哋嚟講，能夠更好推動到灣區嘅融合，可以讓內地嘅港人用到內地嘅醫療服務啊，又有特區政府嘅資助呢，咁呢個亦都係一方面減輕咗我哋香港而家公立醫院嘅呢個負荷啦。 Okay. 你覺得最主要改係咪就係嗰個資助額呢，或者點樣可以令到呢個計劃可能更加吸引，就算通關之下都多仍然係有唔少嘅住喺大灣區嘅香港人係會用呢一個計劃呢，點樣改呢？或者 我覺得第一個呢就提升個資助額呢，確實係有一個好直接嘅一個因素。咁第二呢，我哋都希望政府方面都加快去研究真係嗰個醫療券都可以購買到內地嘅醫保啦，呢個可以居比到，尤其是攞咗居住證，即係比較長期喺灣區入面居住嘅港人呢，佢比較大嘅保障嚟嘅。咁另外呢，我哋都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盡快去同內地去傾嘅，除咗而家港深大之外，有冇其他港人已經去經營嘅一啲嘅醫療中心都可以做到呢個復診，使用到醫療券呢？我哋了解嘅呢，其實而家都有唔少嘅，深圳啦、廣州啦、南沙啦，其實都有不少呢係香港醫療集團去經營嘅。咁亦都希望藥械通呢一方面呢，能夠更快去覆蓋到有更多嘅其他嘅內地嘅醫院啊，包括啲二級醫院啦。咁呢方面呢，其實能夠進一步可以讓常居於大灣區內地城市嘅港人呢，可以更加好用到呢啲醫療服務。 嗯，剛才你講話，譬如醫療集團啦，你覺得係做埋一個復診，即係擔當埋喺香港即係醫院平時幫呢啲病人做復診嗰個角色，係咪咁嘅意思啊？醫療即係診所做翻，係咪咁啊？ 係啊，確實而家咧，我哋了解嘅，無論喺廣深圳，尤其是最新嘅南沙啦，佢哋有港澳居民中心咧，佢哋都會推出啲嘅優惠咧，俾到60歲以上攞回鄉卡嘅香港市民咧，佢哋都有啲嘅特惠嘅一啲嘅診金嘅特惠啦。其實我諗佢哋好都好希望咧，能夠開拓到呢一方面。 嗯，就算呢、這個即係今次呢個先導計劃啦，嗰、那個經驗啦，頭先你都話啊，係咪可以係擴展到其他內地嘅醫院咧？咁嗰個經驗係咪可以完全係套用到落去嘅？會唔會當中都有啲差異喺度咧？ 當中其中包括咗個藥械通嘅使用啦，因為而家藥械通咧喺廣東省仲係得5間醫院啊，咁所以話尤其是好多大城市嘅三甲醫院咧都未能夠普及到藥械通，咁所以呢方面咧都要雙方更加加快呢個步伐。 嗯 ，OK， 好啊，唔該曬曾志文同你傾到呢度。 曾志文咧就系工联会副理事长，亦都系工联会大湾区服务社总干事。咁同我哋讲到咧就系、是、医务卫生局咧就会喺五月十号啊吓，紧接住头先讲到嘅呢一个特别计划，推出一个嘅支援粤港澳大湾区医院管理局病人先导计划，就俾一啲住喺大湾区嘅合资格香港市民，头先讲到啦，譬如喺医管局需要复诊嘅等等嘅一啲市民啦，可以去到港大深圳医院嗰度咧，系接受一啲资助诊症嘅服务。你自己点睇咧？喺通关之下，呢、這、一个计划嗰个成效或者会分流到一啲大湾区嘅香港人去复诊个情况系点咧？1872311。 2023年4月18日，首批83名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医护人员抵港。 消委会指，超市260项货品70%加价，罐头较疫情前贵30%。 多间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人数增加，单日新增3宗新冠死亡个案。 苏丹两派部队持续冲突，联合国称最少185人丧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医管局咧上年就推出咧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啊，咁啊见到咧就系寻日啦喺西九高铁站啦就嚟咗一啲内地嘅医护人员啊，跟住参与呢个计划嘅一啲医护人员啦，包括咧就有70名嘅广东省嘅护士，仲有3名嘅广东省嘅医生啦。另外喺中医嘅专家方面咧，有3名咧就会喺寻日同埋今日咧都系陆续咧会系嚟到香港噶啦。咁有关于呢一啲嚟自大湾区嘅医护人员，佢哋嚟緊嘅工作會係點咧？對於舒緩香港嘅醫護人手唔夠嘅情況，嗰度又幫到幾多咧？具體嘅情況，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醫院管理局護理部高級行政經理梁明，早晨。 早晨啊！ 早晨，梁明，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护士方面啦？咁啊，主要其实首批嘅呢一啲嚟自呢个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嘅护士嚟讲，会有几多人啊？而家系咪嚟晒噶啦？又？ 其实呢就而家第一批嗰70位嘅护士呢就已经昨天到咗㗎啦。 即係嚟晒㗎啦，唔会话之后再譬如今年再嚟咁样定係点样㗎？有冇下一 个计划？其实就成个计划呢，我哋嘅护士们呢就会有300位嘅。咁我哋就会分3批嘅即係到港去做，我哋开始做交流。咁咧就睇第一批咧就會有70位啦，咁啊昨天到咗，咁跟住第二批咧，我哋咧就會有100位嘅，就應該計劃喺年尾到啦。我哋而家都同國內嗰邊咧就溝通緊，同埋喺度協調緊嘅。咁跟住咧就第三批咧就會130。 先讲啦，嚟咗呢70位嘅嚟自大湾区啦，即系广东省嘅一啲护士啦，而家点样分配噶？佢哋系会分去边啲嘅医院嗰度做嘢噶？ 其实咧，我哋就有医管局，我哋有就七个联网啦。咁咧就呢70位嘅护士咧，我哋就分别咧就分派喺即系7个联网，每一个联网咧就会有10位嘅护士咧分派咗落去做交流嘅，咁样。 有冇话系点样决定佢哋系边个会去边一个联网，或者去到究竟系去做边一啲嘅即系岗位职务咁样，会系点样分嘅？ 其實咧就那個分配嗰度咧就我哋都係好平均咁樣咧，根據佢哋嘅年資啦，同埋咧就佢哋嘅即係個意願啊咁樣嘅嚇。咁咧就我哋今次咧就主要咧喺呢個老人科嘅病房裏邊咧就做交流嚇。咁所以咧我哋嗰個安排咧就集中咗喺老人科嘅病房裏面，等佢哋咧就可以同我哋香港嘅護士咧就喺即係工作啊，同埋臨床上面咧就有工作上面嘅即係互動啊咁樣。咁咧就佢哋本身嗰、那個即係個底咧都係一啲老人科即係訓練嘅護士嚟嘅喺國啊，咁所以佢哋都有一個一定嘅經驗同埋知識咯。 即係而家70個護士有幾多係定係全部都去曬老人科嘅會？ 我哋第一批呢一个计划咧，都系集中咗喺老人科先嘅。 因为之前我见医管局话会安排内地呢啲护士去老人科啦，另外都提到话急症科嘅，急症科暂时呢一批有冇嘅？ 今次呢一批就未有住嘅，但系将来我哋都会有计划。 咁佢哋成个交流期，我见好似话系10.5个月啊嘛，10.5个月都系喺老人科嘅，唔会转嘅系咪啊？ 佢哋會喺唔同嘅病房，因為老人科本身都有唔同嘅病房嘅，咁所以咧就喺唔同嘅病房喺聯網裏面咧都會有轉動嘅，喺十個半月嘅即係交流裏面咧係唔會係即係做定一個病房裏面。 有冇话都可以讲下佢哋即系背后嗰啲经验啊，佢哋系有啲咩经验啊、资历啊咁样嘅呢批护士 啊？嗱，其实今次我哋呢一批第一批嘅七十位嘅护士咧，就都系丰富嘅经验嘅吓。咁佢哋平均嗰、那个即系年资啊，即系嗰个工作嘅经验咧，都有八年以上嘅。咁同埋咧，佢哋有一半咧以上都會係有碩士嘅學歷添嚇。咁佢哋有佢哋嘅大部分啊，都係喺國內嘅三甲嘅即係醫院裏邊工作嘅。同埋佢個學位咧都係一個本科，係一個護理嘅本科嚇。咁佢個臨床嗰個實習亦都規定咧，我哋即係要求佢希望可以咧就會係喺一啲即係。三甲嘅醫院裏面進行，咁所以今次呢一批七十嘅護士咧，係我哋可以講係一個好高質素嘅護士嚟嘅。 有冇話係有啲係醫管局要求提出即係希望某一啲專科嘅護士咁樣，有冇呢一個過程嘅？同埋我想知道有冇啲係過往嘅即係上年譬如都有一啲嘅內地醫護嚟到香港去幫手係處理新冠疫情啦，有冇啲係即係同一批嚟嘅係？ 其實我哋七十一位護士裏面咧，都有兩位係即係之前嚟過幫我哋呢、這個即係係 Covid 嘅嚇，咁佢哋亦都主動舉手今次參加我哋今次呢一個計劃，咁我哋都好多謝佢哋嗰個熱心啦，同埋即係有呢個咁嘅即係耐力啊。 Okay. 做完一次再落嚟再幫手咁樣啦。 頭先另一個問題就係咪啲護士都係內地醫院推薦嘅，定係香港嘅醫院話想揀？哦，想揀某一啲科嘅護士，有冇個咁樣嘅過程喺當中嘅？ 其實咧就這個過程都係一個遴選啦，同埋一個面試啦，仲要加埋呢個筆試嘅過程嚟嘅嚇。咁所以咧就喺國內即係佢哋就算係一啲醫院嘅推薦啦。或者個人嘅申請都好，佢哋都要經過一個遴選、面試、考核，咁即係可以適合到依一個計劃嘅，先至可以入到嚟依一個計劃裏面落到嚟幫手咁樣咯。 OK， 即係遴選、面試、考核都係內地嘅把關啦，或者內地嘅步驟嚟嘅，跟住就最後先落到嚟香港咁，係咪咁？ 我哋醫管局都有派職員上去做呢個觀察嘅。 好啊，咁今次有冇话嚟到香港之后，佢哋要做嘅工作先提到话，即系老人科啦，或者同一啲即系香港护士嘅交流啦，有冇话都多直接对病人嘅工作咧喺个岗位上面，或者嚟到之后需唔需要再做一啲训练咧？又 嗱，其实咧就一个系交流计划啦，就除咗喺呢个临床嘅工作上边，我哋可以。同我哋即係香港嘅護士有呢個互動啊，互相學習啊，互相切磋啊咁樣，咁啊睇睇各方面嘅即係喺呢個護理嗰個臨床工作上面咧，點樣可以即係做到最好，可以得益到病人可以得益到啦嚇。咁但係佢哋即係嚟到咧，我哋其實都制定咗一啲即係定期嘅即係檢討啦。同埋一啲學習嘅機會俾佢哋啦，咁我哋香港嘅護士亦都會有大家一齊學習，一齊去分享一下嗰啲病人嘅進展啊咁樣，咁希望咧大家會喺一啲定期安排嘅活動上邊咧，可以互相學習到咁樣，咁我哋會有嘅。 但係呢啲似係定，頭先我聽落去一啲檢討，就未必係一啲培訓上面嘅嘢，或者就算嚟到香港，可能佢哋都有啲適應嘅或者磨合嘅位啦，需唔需要都有一啲好短期嘅訓練俾佢哋咁樣嘅？ 有㗎，咁嗱，第一喺臨床嘅知識上邊咧，我哋咧就會有一啲網上嘅即係課程咧，佢哋其實落嚟。揀選咗之後咧，落嚟之前已經開始學習噶啦嚇，咁嗰啲係一啲臨床知識上邊嘅，即係我哋叫做 update 啦。咁我哋有啲顧問嘅護師咧，就即係好即係熱心咁一齊去制定呢啲資料，去大家即係可以分享到嘅。第一，第二咧就係佢落到嚟嘅時候咧，我哋喺聯網其實咧亦都有一啲固定負責嘅同事咧。 在第一個星期裏面呢，等他們可以適應到香港的環境啦，了解到我們醫管局病房的運作的情況啦，我們明白他們需要時間去學習，了解即是我們即是譬如說臨床上面的術語啊是怎樣做啊，咁我哋個工作環境係點啊？流程啊，巡醫生巡房我哋點樣啊？咁咁嗰啲我哋其實都會有同事咧就跟進住咁樣咯。 O、okay, K， 即係暫時有冇？我想知道即係譬如呢一批嘅嚟自大灣區嘅護士咧，會唔會都係未必係獨立係工作嘅？可能都係短期內係有其他本地護士一齊係孖住一齊去同病人去接觸啊，或者參與一啲醫療程序啊咁，會唔會有獨立工作嘅機會咧？定係都未必會有咧？ 因为而家佢哋第一批嗰个安排咧，我哋叫做即系临床嘅 mentorship， 我哋叫做 mentorship， 即系我哋有一个即系香港合资格嘅注册护士咧，就即系叫做睇住佢哋或者系督导住佢哋喺临床上面嘅工作嘅。虽然佢哋都系一个好有经验嘅护士。 Okay, 所以十个月都系咁，十个半月都系呢个过程。 十个半月里面咧，我哋要睇住个进度啦，同埋啲理论上咧，即系如果佢情况咧，初期又好，去到中期都好，我哋都希望咧，我哋多啲嗰个互动啦。咁所以咧，我哋嗰、那个同埋病人嘅安全都系好紧要啦。咁所以咧，我哋都系制度上面咧，都系期望佢哋会同我哋即系做嘅工作。是我哋嗰個香港嘅護士拍住佢嗰位護士咧， okay. 都會係陪住佢啊，或者睇住佢啊，希望咧達到咧第一互動啦，第二就係安全啦， okay. 第三就得啲到啦。 都等啲即係市民了解一下呢一批內地嘅護士使唔使嚟香港嘅呢個交流嘅過程入邊使唔使註冊嘅？ 嗱，暫時嚟講因為香港嗰、那個註冊的制度咧，仲喺度即係檢討緊啦。以我哋所知嚇，所以佢今次呢一批咧，只係一個交流嘅活嚇。咁要佢喺臨床嘅工作上面係需要一個 mentorship 嘅制度去睇住咁樣。 語言方面咧，之前有啲人都擔心會唔會同病人溝通上面有一啲嘅即係難度咧。咁但係頭先我聽你講就係可能會孖住一啲本地嘅護士喎。咁呢個係咪解決咗啦？個問題就 嗱，其實咧就依七十。位護士咧就嚟自廣東省嘅大灣區啊，咁咧佢哋全部嗰啲廣東話都可以流利咁樣溝通到嘅，咁所以咧就今次喺語言上面我哋就暫時嚟講，我哋就唔擔心。 Okay, 就算使用系統上面咧，即係未必同病人嘅溝通啦，或者用系統上面會唔會都多用英文嘅？呢一方面佢哋又點樣嘅？ 其實就英文都係今次即係被揀選其中一個即係佢哋可以做得到同埋理想嘅地方。咁所以咧，依七十位護士個英文程度都係唔錯嘅，同埋咧就喺系統上面咧，我哋亦都研究過邊個位置咧，佢哋需要去即係睇啊，了解啊，咁樣。咁所以咧就我哋喺一切嘅工作上面環境上面嗰、那個流程上面我哋已經做好曬準備去即係同佢哋一齊開始做好啲工作咁樣。 OK， 整體啊，今次首批頭先話七十個呢啲護士咧，對於嗰個舒緩人手壓力嗰度，你自己覺得幫到幾多啊？因為始終嗰個期就十個半月啫，就唔算好長嘅咁。 其實我哋依家七十位護士係第一批啦，咁喺臨床嗰個工作嗰個互動上面，其實就已經係有某程度上面咧，已經可以幫得到我哋嘅同事噶啦。咁但係咧就我哋都珍惜呢、這個即係、就是、大家互動學習嘅機會。咁所以咧我哋覺得今次嗰個目標咧，除咗喺人手上面可以舒緩到部分嘅緊張之外咧，亦都希望咧。我哋互相都了解到對方嗰個臨床嗰個做法係點做，點樣可以即係學得到對方一啲好嘅地方去改善自己本身嘅個護理嘅工作咯。 最好都希望是个病人都是得益的。 OK，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同你倾到呢度先，梁明。梁明咧就系医院管理局护理部高级行政经理。咁讲到今次咧，呢个就系医管局嘅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嘅一啲嘅内地医护人员啦。咁啊，头先讲到系护士方面嘅，咁啊已经系首批嚟晒噶啦，70名嘅嚟自广东省嘅护士咁。咁啊，另外其实都会再有嘅，讲紧就系有第二、第三批啦。咁啊，年底前咧就会再有大约100位嘅护士嚟到香港。咁另外咧就係會兩年內咧就有300名嘅護士嚟到香港嘅支援。頭先都提到一啲外界關心啊，譬如一啲內地嘅醫護人員同埋香港醫護人員啦，或者病人之間嘅溝通問題咧，佢哋都提到話呢批嘅醫護人員嘅英文咧都係唔錯嘅，所以就冇呢一啲問題嘅。聽一先，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偉業。 西班牙心理醫生桑坦德雷烏咧。在《让人生停止灰暗的艺术》一书就讲到一个他曾经处理的真实个案。话说有一名患了神经官能症的年轻女子呢就求医。这名女子有好喜爱的事业，幸福的恋人，有品味的生活，漂亮的样子，但是她就有一件事想不通，就是她觉得自己太矮。 想不通是主观的，而客观上这个女子身高1.5米，的确不高，但是一般人亦都很难以相信这样会造成怎样的心理伤害。偏偏这位女子就是想不通，并因为天生矮小而造成精神困扰。无论室外室内，她无时无刻都必须穿着高踭鞋，哪怕要回睡房休息，她都必须将一对高踭鞋放在床边。走到街上面，她会避开块镜，以免见到自己生得比其他人矮。 女子就找桑坦德雷乌医生去求医，讲了半日，医生察觉到女子其实一直想引导她讲出一句说话，其实你的身高没问题的。这句说话是女子想听到的，亦都是一般人会讲的安慰说话。但医生就说了， 事实是你非常矮，你天生就是这么矮，这个是缺陷，亦都是事实，但是并不可怕，我想让你懂得，尽管矮，你一样会快乐。 桑坦德雷乌医生认为，人想不通的主因是觉得有些事是必须的，例如女子认为美好的人必须要高，但从认清什么是必须，什么是执着，人才开始慢慢从想不通变成想得通。当然如果你真的有些事想不通，或者有精神的困扰，请你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倾下，或者考虑找专业人士帮忙，帮你找到想得通的办法。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让人生停止灰暗的艺术》，作者桑坦德雷乌，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展开第六日在本港的考察行程。据了解，他朝早会到香港大学和师生代表座谈，之后在港大午餐，下午分别会到柴湾一间中学和红磡一间小学考察，其后搭飞机离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将会在机场送行。正在北京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朝早到访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陈茂波在访京期间将会拜会财金、商务和科技等相关的中央部委和机构，亦都会在北京大学演讲。相关政策局局长和金融监管机构代表将会参与部分行程，包括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和保险业监管局行政总监张云正。陈茂波将会在星期五返港。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继续在伦敦的访问行程。他出席2023创新金融全球峰会的时候说，香港对全球从事虚拟资产业务的创新人员抱持开放和共融的态度。去年十月，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发布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为业界发展提供有利环境，并且已经为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制定发牌制度，持牌交易所必须要遵守打击洗黑钱和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要求，以及关于投资者保护的监管要求。许正宇又说，已经预留5000万用于举办大型国际会议和盛事，促进业界和企业了解 Web3 的前沿发展，并且推动跨界别业务合作。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北韩领袖金正恩发回电，表达中方愿意同北韩加强战略沟通。北韩朝中社报道，金正恩上个月致电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回复的电文之中说，中朝传统友谊战胜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持续保持发展势头。当前国际地区形势正是深刻复杂演变，愿意同金正恩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发展方向，推动双方友好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的积极贡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是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薄雾，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85点，跌97点，总成交金额18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77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安踏体育99.45元，跌9.35元。腾讯控股367.2元，跌3.8元。阿里巴巴94.7元，跌7毫。招商银行42元，升1.5元。友邦保险85.6元，跌3毫。中国银行3.17元，升2仙。美团135.2元，跌4毫。李宁57.95元，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63，瑞士法郎0.899，加元1.339，人民币6.873，英镑对美元1.237，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673点，升158点。港金报1868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6.46美元，卖出1996.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意外同埋塞车嘅消息先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咁啊近住桥面中间快线嗰度咧，因为有意外啊，咁啊现时嗰度咧就交通有啲挤塞嘅，经过时间小心同忍让啦。青马大桥机场方向桥中间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嗰度咧有少少挤塞嘅。而之前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呢种意外事故系清咗场嘅，不过仲系塞车嘅，龙尾过咗红天路啊，经过时间要忍让一下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之前嘅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龙尾就过咗红天路。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松翻啲啦，而家龙尾喺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多车嘅，龙尾近里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龙尾喺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嘅龙尾近沙田驾驶学院。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之路至到笔架山花园嗰段咧比较多车噶。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一带亦都系多车，仲有西九龙公路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嗰段咧都系比较繁忙。咁至于新界方面，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深井段啦，同埋青龙头段亦都系多车。元朗公路去屯门就福亨村嗰段有少少挤塞。沙田嗰边咧，大埔公路而家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至到马场段都仲系比较繁忙嘅。安全车速报告由清水湾到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我们的婚姻， 白百何饰演的沈慧星是一位全职妈妈，她强势、任性、横蛮，而深厚的辩论功底更加令到她每次嗌交都赢。曾经的大学尖子，婚后相夫教子，回归职场，究竟是福是祸？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4月18日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式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入不同公司型机构的网上服务，上 i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2023年4月18日，首批83名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医护人员抵港。 消委会指，超市260项货品70%加价，罐头较疫情前贵30%。 多间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人数增加，单日新增3宗新冠死亡个案。 苏丹两派部队持续冲突，联合国称最少185人丧生。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喺印度啦，同埋部分国家蔓延紧咧，就系新冠嘅变异病毒株啦 ，Omicron 亚型 XBB.1.16 啦，英文名又叫做 Arcturus 啦，就系卫生署就证实咗啊，就话截至寻日啊，卫生防护中心咧就有7宗呢一个嘅。XBB.1.16 的阳性个案，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呢？见到专家都提到这一只的病毒的传播性都比较高一些。有想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谈一下整个情况，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医生，早晨。 萧乐文，早晨。 早晨，梁子超医生。这个变异病毒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或者跟其他的Omicron 的变异病毒株的差别在哪里呢？ 其實佢呢個病毒同埋嗰個 Omicron， 即係而家嗰個世界上好多地方變主流咧 ，XBB.1.5 咧，其實係相當類似嘅。咁佢哋咧係主要我諗就喺嗰個 S 蛋白度有一個譬如話係新加嘅變異啦，喺實驗室度咧就可能有少少嘅又有所謂生存優勢。但是如果大家睇翻我哋過去嗰大半年咧，不停都好多人叫緊，應該係 BF， 應該係 BQ， 應該係 XBB 啊，唔同嗰啲嘅品種。但係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咧，而家就去到一個百家爭鳴嘅情況。所有呢啲病毒咧，喺唔同嘅地方咧，唔同嘅時間咧，係佢一輪流咁變成一個主流病毒株。咁其實呢樣嘢咧，其實係反映到咧係一個即係基本上咧， 在一個風土化的情況之下入面呢，這些單鏈的 RNA 病毒呢都會有一定程度的抗原漂移呢，而是見到這些這樣的情況。但是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就是說這些所有我們最近不停地有人說擔心的病毒的變異病毒株呢，在全球任何一笪地方呢都沒有產生一個呢直卷全球的立刻變成都是很多地方的主流病毒的情況。他們那個的倍增的速度呢往往是遠高於一個星期的。而事實上呢就是說這些這樣的即是說的主流病毒的即是說的交替呢，其實是一個的自然現象。而在那個印度入面見到的個案雖然說上升，你每日入面曾經超過一萬宗，最近有一隻跌分到九千宗，但是要睇返印度一個人口十幾億的大一個大國，佢其實講緊呢啲咁嘅個案咧，一定係冰山一角嘅，即係一定嗰個病毒嘅自然傳播冰山一角。而事實上咧，就算風土化咗嘅新冠病毒咧，其實佢唔會消失嘅，佢都會有一定程度嘅波動。其實最主要就係話咧，因為個病毒咧係嗰個傳播效率係非常之高，係仲快過嗰、那個即係話正常呢個病毒嗰個引致嗰個嘅群體免疫嗰個衰減嘅速度，咁變咗咧，就算香港我哋睇翻，我哋係2022年，即係話22年咧，舊年咧三月嗰陣時，我哋曾經去到高峰咧，去到譬如話每日有7万几宗啦，你到即係話係五月尾六月初嗰陣時咧，我哋跌到得幾百宗、300宗到一日，咁但係調翻轉頭咧，跟住之後咧，佢自己都會有一個反彈。點解會有一個反彈咧？就係因為咧，你初時嗰個傳播咧，好快咁將個易感人口大幅度減低，而嗰個免疫未衰減之前咧，跌到個谷位，但係到你過得一段時間咧，佢又會咧係快由個谷底反彈翻。咁你而家喺印度見到或者喺新加坡見到嘅情況咧，其實你與其話佢係引致另一浪或者咩咧，不如話佢哋根本上喺嗰個比較低嘅谷底度咧，反彈到一個水平。而佢哋而家傳播緊嘅水平咧，其實仍然係遠低於高嗰個咧，佢 Omicron 曾經引致嗰個嘅海嘯式爆發嗰個水位好多嘅。咁香港其實我哋嘅情況都一樣，我哋都會有一定程度嘅波動嘅，就因為咧你喺個峰位之後咧，譬如我哋十月尾有一個小峰啦，跟住之後入邊咧就到我哋而家咧，佢係個情況咧係有一個小幅度嘅反彈。而嗰、那個即係話啊，大家又唔需要太過介意每日嗰個嘅宗數啊，同埋嗰個所謂有效繁殖數，因為我哋而家嘅情報個案都係冰山一角嘅，嗰啲數字咧睇下有幾多人去驗啊，邊啲人去驗咧，其實波動好大。反埋你睇翻咧，就廣大嗰個咧就係、是、個抗原檢測啦，嗰、那個咧其實實際上咧嗰、那個波幅係相當細。相對是低的，即是比我們十月尾一月初的時候相對是低很多，那就變了呢，其實這個小幅度的波動呢，其實是反映到呢這個即是說個病毒傳播和那個免疫衰減不同步的情況、okay. 又不需要特別擔心、嗯、 剛才你提這個小幅度的波動，現時剛才你都說到即香港未必、即所有、即譬如、我用快測測到的情報沒有了這件事，其實有沒有效去監察如果真的這個講緊呢個最新嘅呢一個 XBB.1.16 嘅病毒喺香港蔓延嗰個情況咧，會唔會低估咗咧？又 嗱，我哋事實上咧就係、是、話仍然咧係會對一啲嘅驗到嘅病毒株咧，我哋都有一啲嘅譬如分析同追蹤啦。 嗯， 我哋對嗰個本身嘅污水咧，其實都仍然係有一個嘅監察系統。 嗯， 咁同埋咧。就係、是、亦都係廣大入面咧，仍然都仲係做緊咧，啊一個即係話係個隊列入面咧，係佢哋係即係唔同人咧，就唔同日子啦，譬如一個星期咧做一次個抗原檢測咧，其實我都見到嗰個陽性比例個波動嘅。如果真係有啲異常嘅現象咧，其實我哋係會知道嘅。不過而家見到嗰個咧，其實係一個谷底嘅向上飄翻到一個接近翻咧。即是说我们会预期的这个病毒在我们的社区呢、嗯、 是會有一個持續傳播的水平咁解嘅啫，那個病毒是不會消失的，它都會持續傳播，是一個即係話唔係太低的水平度。這個是一個自然的現象，正如流感一樣嘅啫。其實它都不會消失，它都會有一定程度的波動。而那個新冠病毒呢，它那個嘅即係話嘅傳播效率可能仲遠高過嗰個季節性嘅流感添。 我想知道，因為今次除咗啲人關心佢傳播性啦，咁大家亦都留意到會唔會個嚴重性都會係加強咗咧？因為其中有啲嘅講法就話呢一隻嘅 XBB.1.16 咧就會容易令到人哋有啲結膜炎啊，包括喺眼嗰度啊咁，尤其是一啲後生嘅患者咁，有冇了解到個情況係咪咁咧？同埋點解會咁咧？ 我想那個如果講緊入院同埋死亡嗰個嘅數字咧，暫時我諗全球就算嗰29個地方，你話有地方嘅地方，你包括埋美國，暫時係見唔到咧，係影響到個入院啊或者嚴重個案嗰度啦。至於個嗰個嘅眼嘅角膜炎呢樣嘢又唔係新嘅，雖然佢有一啲嘅印度入面嘅個別嘅報告就話，即係呢樣嘢係當係一個新嘢啦。但係實際上如果你睇翻個文獻咧，在印度2020年呢，其實都有一啲研究呢，其實個角膜炎呢喺嗰度情況呢，其實亦都係呢係喺嗰個新冠病毒呢係會見到嘅。而事實上喺內地第一次初時爆發嗰時候，有位專家嘅眼都係做過角膜炎，其實呢樣嘢都唔係一個新嘅事物。有一樣要知道呢，印度入面呢其實就係話而家佢講緊嘅，譬如話係每日係1000宗個案，最近啱講嘅星期一嗰個就可能跌到9000宗啦。咁其實呢一個相對十幾億嘅人口，其實就真係冰山一角。其實個自然傳播應該遠高於呢樣，只不過咧只係少部分人咧係被發現同埋情報系統度出現嘅啫。咁而事實上咧，就因為呢啲嘅角膜炎咧係比較上咧唔係話喺啲其他嘅一啲嘅病毒啊，啲呼吸道嘅病毒入邊咧係太常見嘅現象咧。是不能够绝对排除呢，就是说是因为这些这样的有角膜炎的是比较是一个特殊呢，是这些人是容易的去做检测呢，所以变了你是会发现多了呢个比例。那这个都不出奇，因为现在暂时这些报告呢是一些个别医院入面那些的观察啦，而这些好受呢是哪些人走去做检测呢而影响。我们都要等一些比较全面一些有系统化的研究呢，才知道究竟这个是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而事实上由于那个病毒的基因的改变是相对细的，其实我们又不会太预期呢，我们身体那个的免疫的反应是会有太大的差别。咁變咗咧，其實就話都係要等進一步數據。但係就算點都好，佢個問題都唔係太嚴重。就算啲角膜炎嗰啲，佢都係一個比較輕微嘅，係好多地方咧，可能係容易同呢一啲咧敏感性一啲眼嘅發炎啊，嗰啲有啲係混淆添，又唔需要特別擔心。 所以香港就算而家話有幾宗啦，7宗嘅呢個 XBB.1.16 啦，都唔需要特別再做任何嘅措施去。即加落去额外做的一些应对，即暂时用即一路做的一些监察机制已经可以了，是不是？ 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些这样的病毒的主流的病毒那个即不断这样是漂移，还有那个不断的分，即是说那个抗原漂移它不断这样分化呢，现在有几百个即是 Omicron 的一个不同的分支。佢有啲嘅分支咧，可能係某個時間喺某個地方變成一個主流病毒。這個輪替咧，其實是一個自然現象，因為個病毒都一樣啦。個病毒嗰個嘅波動同埋佢嗰個呢啲咁嘅品種嘅輪替咧，其實係一個即係話個自然嘅現象。係點解咧？因為個病毒點解呢啲咁嘅病毒，譬如到流感啊，同埋新冠病毒，點解能夠喺人口度持續傳播呢？係靠嗰個群體免疫嘅衰減，同埋靠個抗原嘅不斷漂移。呢啲咁嘅現象咧，其實不斷都會發生緊。如果我哋只係講緊咧，即係話呢個暫時都仲係一個世衞係受到觀察嘅病毒，都仲未至於話要關注啊，或者係有啲話係需要留意嘅。暫時嚟講咧，我哋都係話，是用返而家嗰个现有机制呢，其实都可以呢，是即係话去处理，又唔需要太过度紧张。 Okay. 因为你係唔能，因为你唔可能永远有一个呢咁嘅新嘅品种嗰时候，大家呢就已经开始呢就係话係狼嚟啦。咁你讲得太多次狼嚟呢，咁其实大家入面仲可能分散咗自己嘅注意力添。 OK， 好啊，唔该晒梁志超医生。梁志超医生咧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休息一阵。 CIBS 人人广播。 出街食饭， 食素饮食失调， 身同饮食真系咁好， 做个健康快活人。 营养学家关国华， 咁我哋经常都会食豆腐啦。豆腐除咗有高钙质之外咧，其实佢有丰富蛋白质。老人家食豆腐咧，仲可以帮助到佢少啲肌肉流失嘅。 CIBS 节目做个健康快活人，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有耳鼻喉科专科医生介绍幼儿常见耳鼻喉疾病。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拎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咧就有一个叫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咧，就鼓励一啲喺香港以及大湾区嘅内地城市都有业务嘅企业咧，系请一啲香港嘅大学毕业生，咁就会系资助嘅方式系会咁嘅，参与计划嘅呢啲企业咧就系要按照住法例啦，系以唔低过月薪18000咧系请一啲目标嘅毕业生啦，并且派住佢哋咧去到大湾区嘅内地城市做嘢啦，以及系接受在职培训。政府咧就会按住聘用嘅人数啦，向住企业咧系会发放每人每月10000嘅津贴，咁为期最长咧就18个月。寻日咧喺立法会财委会有特别会议啦，咁就倾到相关财政预算案一啲同劳工相关嘅措施嘅时候咧，有议员就关注到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嘅，咁其中一位嘅议员咧，我哋都想同佢倾下嘅，有立法会议员洪文，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洪文，你点睇呢个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你嘅关注点系点样咧？ 是，其实这个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它的原意呢，是通过政府的资助鼓励香港的大学生到大湾区去就业啦，认识国情，了解大湾区。咁我是认同这个计划的，也我也都支持把这个计划恒常化，因为其实早一两年是没什么意思的。不过我主要关注是不是达到它的效果啊。其实呢，香港的青年大约有三类啦。第一类呢，就是一些对内地的认识比较多，即是亦都比较愿意走入内地的，他可能甚至是内地长大添。咁第二类呢，就是对内地知啲唔知啲啦，即是对走入内地的态度唔会话好主动，但是亦都唔会话绝对去，即是可去可唔去啦。仲有一类呢，就是比较抗拒国家的，咁比较抗拒去内地。咁我就諗呢，我哋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其实佢嘅言语呢，係让一啲唔了解内地、唔认识大湾区嘅青年人走入内地。咁我就觉得呢个计划其实最应该针对第二类嘅青年人。即是因为个资助额都比较高，一个月10000嘅话 ,18 个月要180000。即是应该把钱使喺周人上囉。这个是我的想法。 但你自己留意到现在用这个计划上去内地做事或者受培训的就是这些香港的毕业生是属于哪类？属于第一类，就是本身已经认识得内地比较多的那些。 是啦。 怎样看到呢？或者 是我呢，最近做了一些访问啦，做访问就是参加这个计划的青年人或者是雇主的。咁就包括其中最大嘅一个雇主，即係佢雇用咗超过10%嘅呢啲参与计划嘅青年，即係佢雇用咗超过120几个。咁我了解嘅情况呢，其实参与呢个计划嘅绝大部分青年人呢，其实佢同内地已经有比较深嘅联系嘅。即係譬如佢本身係内地出生长大啦，至少基础教育之后就嚟香港。又或者佢喺香港出世，但係佢长期喺内地生活长大，甚至他在里面读大学，即是他本身是生活在大湾区的。仲有一类呢，就是父母可能在里面做生意，这个青年人就长期往来香港和内地，其实他们已经非常之熟内地的情况的。我刚才讲那个计划的参与人，其实大部分是这一类，即是第一类已经对内地有比较深入认识的。 即是这个是你从你接触或者访问一些企业那里是了解到回来的，这个是。 是啦是啦。其实呢，我都同意陈立国长讲，这些青年都是香港人 嚟嘅，都符合资格，即系我绝对唔系话要排除佢哋。不过我自己就谂咧，譬如话类似我从内地嚟到香港，喺香港生活，我就唔需要政府俾咁多资源让我嚟认识香港咯。即系我本身就生活喺呢度，咁你俾一啲长期生活喺内地嘅。嘅人让佢哋认识内地，就好似个资源用得唔系咁好咁咯。 因为佢个计划就系话喺香港或者香港以外完成学士学位课程，并且合法喺香港受雇工作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嘅。如果你话个目标系只系针对一啲可能。都對內地未必好有認識，但又唔抗拒嘅一啲青年人係參加呢個計劃，點樣係可以咁針對性揾呢一批，而唔係頭先你講到一啲本身可能同內地好多聯繫嘅一啲青年人都參與呢個計劃咧？點樣係分翻開呢？你覺得應該？ 其实是计划的最初的阶段，可能即系用尤其是疫情下开始的，咁嚟申请的是第一类，即系对内地已经有比较充分认识的青年为主，我认为都是正常的。不过依家复常啊，复常咗之后咧，即系我就希望呢个计划能实施得更加细致。譬如话我哋针对一啲喺香港长大。对内地的了解比较少，去内地的次数不多的呢啲青年。即係比較細緻做呢一部分青年嘅工作，咁把資源用就係協助佢哋走入內地咯。 即係我意思係咪喺呢個計劃度，可能就加個限制？頭先你所講啊，本身可能喺香港長大嘅，或者父母都一路喺香港成長嘅年輕人先可以參加，係即係再列一啲嚴格啲嘅條件，係咪咁？ 我諗唔係話排除嗰第一類，只係持一個比例。譬如話我哋希望第二類佔到幾多比例？依家復常係咪可以佔到一半咧？即係提出咁樣一個目標咯。咁先至落实到嗰个原意啊！ 不过我见有啲调查又提到另一个问题，就话本身嘅计划咧，就主要吸引一啲可能人工相对低啲咧、工作经验比较少啲啦嘅青年去参加咁，会唔会呢个都打击咗头先你讲话第二类其实有兴趣或者唔抗拒嘅，咁但系因为本身个计划亦都未必喺个人工上面好吸引啦，咁佢哋未必去参加，会唔会咁咧？又？ 其实呢个计划咧，佢每个青年参与咗，每个月可以攞到18,000元，我觉得系符合香港大学毕业生嗰个收入中位数嘅情况，应该个收入系唔错嘅。只不过有一啲地方都有阻碍咗青年人去申请。我比如举个例啦，譬如话一啲专业，佢大學畢業幾年後有考呢啲專業試，譬如話會計啦，佢喺香港考會計試，咁佢有記佢工作嘅年資嘅，咁依家去內地嘅工作係唔記，所以佢如果去咗內地就翻嚟咧，佢其實係起步點都遲咗啦，因為呢一年半係唔記喺佢嘅年資入邊，咁樣嘅話咧，的而且確係阻礙咗一啲人嚟申請呢個計劃嘅，所以我尋日都有同局長提到會唔會考慮呢啲互認啊，推動兩地嘅工作經歷嘅互認。 互認， 互認係。 OK， 好啊，好，同阿洪文你傾到呢度先。咁啊，洪文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咁講到今次多名議員咧，其實都有關注呢個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嘅，喺立法會嘅特別會議嗰度。咁啊，其中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就提到一點，就係計劃都唔係淨係限於咧喺香港讀大學嘅年輕人啦，喺其他地方讀大學嘅年輕人咧都係可以參與嘅。就係目的咧，想個網闊啲，佢係咁樣形容嘅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外面嘅氣温25度，相對濕度83%。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